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，你话我唔识谂，用钱买冇用饰品，你慢慢心淡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，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半感受，要改正好简单，我只系欠条教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。 致命嘅世界永远好动带着渴，过去冇时间迷惘，爱情错过却唔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，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究想要那个你又有谁可以劝阻？代要 F4 仲有变数，最普通嘅距离世上遍布，爱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过程撑得过衰老， 重新出发吗？更渴望未来，遗忘这少年感爱吗？仿佛不够，成长会进化吗？那信念自由，我爱这少年放肆吗？这花开吗？ 我爱你，你是唱将我做配合，但你与我这个情势只给我培训，情与爱太过复杂，我要太多喘息，但你爱我嘅以后不会太过忐忑，当拥有嘅时候又接近放手，循环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，如果系现实我会选择打破现实，在你嘅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。致命嘅世界永远好动带着渴，过去冇时间迷惘，爱情错过却唔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，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究想要那个你又有谁可以劝阻？代要 F4 仲有变数，最普通嘅距离世上遍布，爱慢春天散落每个季节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过程撑得过衰老， 重新出发吗？更渴望 水分，因你出身逼出佢嘅眼镜，佢再牺牲佢嘅率真改变佢嘅眼镜，戴眼镜嘅佢明白波珠解决唔到逃避，要长大要负责任，缩短两个人嘅距离。 你梦里学会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爱，用力转载，越过比赛为我掩盖，都因为爱。 重新出发吗？更渴望 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